伊斯兰是一套完美的生活方式和制度，而穆斯林则是这一生活方式的具体执行者。伊斯兰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宗教，所以穆斯林的信仰必须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表现在人啊，表现在与人相处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行善和崇拜安拉，使信仰更加完善并得到升华。纵观当今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天和我们谈论的大多数都是生活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对于伊斯兰来说，正如前面所说，它是两世兼备的一个宗教，而伊斯兰也给我们规定了在今世生活中怎样去谋求福利，怎样去获得福利，怎样去获得今世生活的这些财产啊钱财。所以呢，作为一个穆斯林呢，应该不断的规范自己，按照伊斯兰真主所教导我们的方式与人做生意，谋取合法的权益。那么如果想做一个获安拉喜欢又能获得今世财富的一个人，那必须呢，关于这个呢，要通过三个方面来了解。也就是说，只有你了解这三个方面了，认清这三个方面的知识了，那么你才能够在今世获得安拉的福利，在后世获得安拉的喜欢，并且能够进入安拉为某民准备的天堂。那么其一，第一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穆斯林生活在今世，在谋求合法钱财的同时，我要明白一点，钱财是真主给我们的权利，真主有给的权利，也有拿走的权利。正如阿拉苏哈塔利亚的尊贵的古兰经当中说，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له ملك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وإلى الله ترجع الأمور 天地的国权都归真主所有，万事只归于真主啊，所有的事情都是真主在掌管。同时所有的这些，当你明白了它是在安拉的掌管当中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用敬畏向安拉去要求。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个呢，在古兰经当中呢，阿拉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这个精美啊，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提到了谁？提到了 Maryam， 伊萨的母亲 Maryam。 当 Maryam 出生之后，他的父亲发现他是一个女孩啊，因为当初呢，他希望自己是生出来呢是一个男孩，能够把他呢奉献在教门上。那当发现她是个女孩之后呢，因为由于她当初的举意呢，她义不容辞地把孩子呢奉献了出去，送到了哪里？清真寺啊，按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送到了清真寺。所以呢，送到清真寺和寺之后呢，由谁来抚养？由扎卡利亚呢来教育她，来抚养她。所以古兰经当中呢，关于这个故事呢这样提到，阿拉苏罕塔来说，他的主美好地接受了他，并使他美好地成长。扎卡利亚抚养了他，每当扎卡利亚进入殿内的时候，看到他时总会发现在他面前有食物。他说， Maryam 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呢？ Maryam 说，他是来自于安拉的，安拉无量的供养他所抑郁的人。 Inna Allah yarzuqu man yasha'u bighayri hisab， 安拉无量的供养他所抑郁的人。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吧，当扎克利亚进入到大殿时候呢，他总会发现在 Maryam 的这个餐桌上有食物，没有人给他送，没有人给他做，但是呢餐桌上却有美味佳肴。所以扎克利亚呢当时呢就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向他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 Maryam 就说，这是来自于真主的，安拉无量的赏赐他所抑郁的人。那么因此呢，扎克利亚呢受这样的这个 Maryam 的这个鼓励，也就受到 Maryam 这件事情的鼓励和启发，他呢伸出他的双手呢向他的养主祈祷。他说，我的主啊，求你从那里赐予我美好的后代，你确实是全听祈祷的主。因为 Zakaria 已经很老迈了，他呢没有儿子啊，作为一个人来说，儿女双全是一件完美的事情，但是没有儿子心里总感觉缺乏一点什么。所以呢，他虽然已经老迈了，他受到这个 Maryam 的这件事情的启发和鼓励，他呢大胆地伸出双手向安拉要求，主啊，你赐予我一个儿子吧。啊， 他已经老迈了，已经是一个 aged 一个老迈的人了，他的妻子已经是一个不可以生育的妇女，但是安拉赐予了他。安拉怎么说？安拉在古兰经当中这样说的，当他站在内殿礼拜时，当萨克利亚站在内殿礼拜时，天使召唤他给他报喜，天使说，安拉以亚亚向你报喜，他将证实来自安拉的一句话，他将是领袖、克己者和一位清廉的先知。就安拉用这个亚亚给萨克利亚报喜了，亚亚是萨克利亚的儿子，他也会成为一个清廉的人，像你一样一个清廉的人，他也会成为一位先知。所以说安拉有给的权利，有拿的权利。那在这里呢，安拉呢给予了，给予了 Maryam， 给予了 Zakaria、啊、那么安拉也有拿的权利，安拉也有拿的权利、啊、那么在这里点呢，我们经常呢，我们去探望亡人啊，有人归真了，我们去探望亡人的时候呢，都要对亡人家属做一些 ta'ziya 啊，一些安慰的话，要安慰一下这个亡人的家属。那么经常我们圣人教导我们的方法是什么？要对他说啊，的确一切啊，安拉有拿的权利，安拉有给的权利，有拿的权利，有赏赐的权利，所有的这些事情在安拉跟前都有一个规定的期限，人的寿命也好，一件物品也好， 一栋房子也好，甚至我们整个宇宙也好，它都有一定期限，到了一定期限它都是毁坏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这样去安慰别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明白呢，所有的这些安拉给了，安拉呢也会把它拿走。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安拉拿走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满意的接受安拉这种拿走的这种方式，那么呢你就会变成一个不义的人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啊，会在今世生活当中对吧赚一些钱啊，或者在物质方面有一定的基础，突然呢发生了某件白了一些考验或者一种灾难，然后把他的这个钱也好还是财产也好最后就没有了。那么当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穆斯林应该忍耐，我们不应该像前面的一些人啊，先前正如阿拉斯潘的谈论以色列人，谈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啊，在穆萨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阿拉这样表述他说，当福利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理所应得的，当灾难降临他们的时候，他们则把这个归结于穆萨及其穆萨的这些啊这些教徒啊，他们说真的他们的恶用是在真主那里注定的，只是他们大半不知道罢了。那么阿拉苏巴汗在古兰经当中在谈述的时候还同时也谈到，如果他们获得福利他们就说这是来自于安拉，如果他们遭遇不测他们就说这是因你而来，你说这一切都来自安拉，这些民众怎么了？他们不理解一句话啊。也就是说安拉给你的时候你念阿拉哈姆杜林达，当安拉把你身边的东西拿走的时候你也应该念阿拉哈姆杜林达，因为安拉拿走他必定是有他拿走的道理的，这其中是有 hikmat 的。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抹民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再一个阿拉苏潘达的古兰经也说了，对抹民是一种考验，对卡弗人这是一种灾难。阿拉苏潘达来说，我来那巴罗万的贡比谁明了好为我的救啊，我一定要一些恐惧饥饿财产生命和果实的损失来考验你们，你们当向坚忍者报喜吧啊，你们当向坚忍者报喜吧。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考验的时候，我要念什么 ？Inna lillahi wa inna ilayhi raji'un 啊，我们属于安拉，我们也只归于安拉。所以说呢，在这呢有一句非常这个有名的阿里伊姆阿比塔里所说的一句话，懂吧？阿里他说过一句话，说给养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寻求你的给养。而另外一种呢是你所寻求的给养，至于寻求你的给养他一定会到于你，即便你无所事事也罢，就什么都不会也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对吧，在能力方面啊，体力方面，在脑力方面，或者在文化水平方面，或许他不是最好的，但也或许在这方面啊，在财产方面物质方面阿拉却给予他非常丰厚的 这个给养，我们就非常奇怪。所以我要明白，类似于这样的给养往往是什么，是阿拉规定好的，那就是他的。而另外一种给养是什么？阿里说的另外一种给养是你所寻求的给养，这种给养只有通过你的努力你才能获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道酬勤。你努力了，阿拉自然会赏赐你，你努力了，这是一种常道。包括非穆斯林他也会这样，他努力了他也会挣到苦到一些钱啊，也会苦到一些钱。所以呢在这阿里说呢，至于第一种啊，你即便你的能力很弱，但是你呢只要稍微一动，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机会，那立马就能赚到很多钱，或者在物质方面有很丰厚的报酬。这是什么呢？第一种，那是安拉对你的恩惠。而第二种，你努力了然后又去挣到钱，这种呢那是安拉的公道，那是安拉的公道。所以说这个并不奇怪。所以作为一个穆斯林应该明白啊，正如伊斯兰的一句名言上所说的，你不要因为安拉赏予别人的恩典而嫉妒任何人，因为你不知道安拉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你也不要忧愁安拉从你那里拿走的任何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安拉将给你用什么好的来替代他啊。所以说作为穆斯林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世淫谋的生活当中，首先要明白一点，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拉给的，安拉有给的权利，安拉也有拿的权利。那么如果想做一个既能获得今世的福利又能获得后世福利穆斯林，要明白的第二点就是关于钱财，我们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去赚取，一定要用合法的方式赚取。不是合法的方式赚来的钱财是没有 barakati 的，这种没有 barakati 体现的或许是你心态上的，也或许是你下一代的用这个钱的人没有 barakati， 没有 barakati。 那到后世没有 barakati， 那就是到后世没有福分，他只能进入火狱。阿拉由于今世赏赐的钱财是用钱财来惩罚他的，所以一定要记住第二点，就是要用合法的方式获取。伊斯兰要求我们在各种买卖当中呢，以及与人类交往的各个方面呢，严禁形形色色的这种欺诈、哄骗、愚弄。教法规定穆斯林要保持诚实，不光对其宗教信仰方面要忠诚，要诚实，在世俗上的各种利益方面也应该要诚实。穆圣说，买主与卖主只要在其分手之前，买卖双方只要在其分手前均各有选择的自由，有权取消交易。如果双方以诚相待，各自都说明商品或者货币的优缺点，那么彼此的买卖将获得福利。如果双方都说假话啊，尔虞我诈，那么隐瞒商品与货币的缺点，那么彼此的交易这个福利必定会毁掉。这是布哈里圣训集所收集的一段圣训。那么在另外的圣训当中呢，穆圣萨拉拉和萨拉玛说，出售任何物品的人只有向顾客说明物品的缺点后成交才算是合法的。明知物品的这个缺陷而不向顾客加以说明，那么这个成交是非法的。有一次呢，圣人阿林斯拉姆呢去到市场当中，遇到一个卖谷物的啊，卖谷物的，试着看到他的谷物呢非常的新鲜，感觉羡慕啊，甚觉羡慕，便伸出手去摸一下这个谷物啊，摸一下。结果当他的手从这个袋子里面伸出来的时候呢，这手呢是湿漉漉的，湿的手是湿的。试着就说，卖谷物的，你为什么这样搞啊？然后卖谷物那个人说，哎呀，下雨淋湿了啊。穆圣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湿的谷物放在上面让人们看见呢？谁要是欺骗我们，谁就不是我们的教包。圣人很严厉地谴责这种行为。那么在另外一段圣训当中呢，圣阿里斯拉姆也是啊，同一段圣训，那么圣阿里斯拉姆也是这样说的，说你应该出售你的货物，应该优劣分别出售啊！你出售你的货物，湿了不怕，你把它拿出来，对吧？干的放一面，湿的放一面，让客户自己去选择。湿的给他除点水分，价钱压低一点；干的你价钱高一点，然后卖给 这个客户，这样的话你就不形成欺骗了呢。所以师姐说你应该优劣分别出售，不得以坏充好，鱼目啊，这个鱼目混珠，谁要是欺骗我们，谁就不是我们的教生。是阿里斯唐就说了这句话。所以前辈的穆斯林都是按照世人的教导去行事的，在出售自己的货物时，都要向买主说明商品的缺点，对其中的缺陷不加隐瞒。他们以诚待人，从不说谎，以善相劝，有过啊这个规矩啊，而不哄骗也不欺诈。那么商人呢，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商人借发假誓的方法来推销他的货物，这也是一种欺骗行为，那是教法严厉禁止的。穆圣算了拉和阿斯兰曾经禁止不容许商人随便发誓，特别是发假誓，甚至说发誓诅咒虽能推销货物，但是却毁灭了吉庆，在你的这个生意当中没有吉庆了。所以做生意不要动不动就诅咒发誓，这是一种非常可憎的行为，因为他首先迷惑交易对方，其次随便的赌骂发誓会使人遭灾啊，会使人遭灾。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这啊，如果我们东西怎么怎么样，你什么汉人讲的是天打五雷轰啊，那个会有些穆斯林呢也会这样诅咒啊，这个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哇拉嘿，这个这你看真主看的呢啊，虽然你没有说啊以安拉发誓，这真主看的呢，你看我不会欺骗你，那让对方放弃了你的这个对你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警惕性，对吧？甚至有些穆斯林戴的白帽，对吧？胡子我们说留的顺带体，胡子留的非常大，但在生意当中呢却以着自己的外相来欺骗别人，你看我这么教门的一个人，你看对吧，我怎么会骗你呢？实际都是以同等的道理，他都是在欺骗。所以这是圣人阿里斯拉姆严厉禁止并且谴责的一种行为。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称量不公啊，称不足量不够也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意当中屡见不鲜的一些欺骗行为。古兰经也十分重视，并且关于称量不公还下降了好几段古兰经啊。在古兰经114章当中，其中有一章就是称量不公章，称量不公专门用这一章来警吓人们在生意当中呢一定要给足量啊。真主说，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谴责。又说，你们当你们卖粮的时候，应当足分量，你们应当使用公平的秤售物，这是善事，是结局最美好的。那么在古兰经当中，阿拉苏帕纳说，歪伦里勒木托菲菲，伤在称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的很充足，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就称量不足。难道他们不相信自己将复活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在那一日，人们将为全世界的主而站起来。所以在交易当中，这个称量当中呢，穆斯林要尽可能的做到公道。古兰经曾经为我们叙述了以往的一些民众的故事，他们在经商交往方面多行不义，称量不公，克斤克两，大声进小声出，损害顾客的利益。于是真主派遣使者去引导他们走向公正和善良的道路，正如引导他们的信仰和崇拜独一的真主一样。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先知舒埃布的族下啊，舒埃布的这些族人们。舒埃布号召他们并警告他们说，你们当用足量的升斗，不要克扣，你们应当以公平的秤称货物，你们不要克扣他人所应得的财物，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摆弄是非。所以说这是教训，是穆斯林在自己整个这个生活社会关系当中应当学习和遵循的一个典范。在称量货物上，穆斯林不可以使用两种器具啊，一种是对付自己，另外一种对付别人。自己用一个称量别人的东西的时候，用一个小秤砣，啊，给别人称量的时候用一个大秤砣，那是过去。现在呢，人们都用电子秤，然后在电子秤上呢做手脚，啊，在电子秤上做手脚。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属于欺骗，都属于伊斯兰严厉禁止的，也是社会不可容忍的。 伊斯兰不容许穆斯林明知故犯的购买霸占的土地，或者是抢夺的，或者是偷盗的，或者无理取闹的任何物品。因为如果容许购买以上性质的一些物品，就是诅咒为虐，为虎作伥。这是伊斯兰教的另一种警戒形式，以便用它来与各种违法行为做斗争，从而把犯罪者陷于极其狭小的范围。穆圣说，谁明知故犯地购买了一件偷盗的物品，谁却已参与了偷盗，而且与窃贼一样可耻。即使事后时间推移，而购物者不能免除其罪。啊，你说这个东西他偷来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你公安局那个案底都没有了，或者这个偷盗那个人他已经死掉了，那也不能。这个东西永远属于曾经的他的主人，不属于小偷，不属于偷来的人。啊，因为在伊斯兰当中，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使非法的事情变成合法的事情。哪怕你偷来这个东西它现在已经生锈了，或你偷来这个东西它已经几乎要与这个时代落伍了，那也不能买卖。它虽然落伍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落伍，它就是非法的，就是偷来的赃品。那么物主呢，他也一直拥有这样的权利。啊，物主也一直拥有这样的权利。